需制造形象，为了所生绝无后退与长，不管谎语极嘹亮，虚假似是事实，人爱得真才能输出，没有需要为人护，将真我尽埋没，让你本性自然地与你飘扬，标准不会乱念扬，不需世俗原谅，从没跟风转方向。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爱你办事从无 just the